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作为第一现场目击人，公孙策对端木翠的救人手法表示十分质疑。之前他可是见过斩护卫从水中救人的，一招漂亮的燕子三点水踏水而来，带到落水人的位置，略一停顿，俯身探臂入水，捞起后一个提起轻身飞举，瞬间就到岸边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说不出的干脆利落。话说端木翠的前半程倒是中规中矩，只是到了姚曼青的落水处，他一个千斤坠，整个人泰山压顶般的下去，可怜姚曼青刚挣扎着露了个头，就被这不明坠落物结结实实压到了水底，直面又是一个大水花和一声扑通，扑通的公孙策无语凝噎。于是池边的公孙策和池那边的一干人恩道目光都愣愣地看着水面，一时间无人动作，似乎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再然后，兴许是为了增加冷幽默的效果，池边上还咕噜噜翻出了一串水泡来，像是有鱼儿在吐泡泡。直到池边的人出现了不安，有人自告奋勇要跳下去救人，端木翠才带着灌饱了水几乎昏迷的姚曼青哗啦一下分水出来，方将姚曼青软绵绵的身子搁到池边，下人们便轰一下围了上去。端木翠很是好整以暇地退到一边，全身湿漉漉的，很快就把站着的地方湿了一滩。横竖此刻没人留意到自己，公孙策也索性过来，正待对端木翠说什么，那边蹲围的下人中忽然就有人惊呼了一声：“ 啊，小姐受伤了！” 张李氏只恨那人嘴快，但要掩那人嘴已是来不及了。一时间周围竟是倒吸凉气之声，端木翠听得分明，赶紧拨开众人进去，但见姚曼青的衣裳湿乎乎地粘在身上，左手肘处有醒目的一滩红，因为被水打湿的关系，那颜色近乎于粉，还有细细的血线自手边流出。端木翠皱了皱眉头，单膝跪下，俯身去撸起她的衣袖，触目是一条不算深的刀痕，血肉翻开，裹伤的布条抹在一边，想来是自己方才在水下拽起他时抹落了。张李氏手忙脚乱地将姚曼青的衣袖抹下来，瞪边上的人道：“ 还不快把小姐抬到屋里去！” 于是七嘴八舌七手八脚，一群人乱哄哄地远去，倒是把端木翠和公孙策晾在了当地。端木翠正盯着远去的一行人若有所思，耳边却传来公孙策的惊叹：“ 端木姑娘，你在水底下还给了他一刀？” 端木翠没好气，抬眼时公孙策摇头啧啧不停，面上的表情分明写着：“ 最毒妇人心，嫉妒的女人是可怕的，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女人。” 屋内的小盘香散发袅袅的安神香气，姚曼青静静躺在床上，双目微合，只忽缓忽急的呼吸声暴露了他并未睡着。姚之正站在屋子中央，背着手来回踱步，时不时往这边瞥一眼。张李氏心中七上八下，看看小姐又看看老爷，最终将目光停在给姚曼青把脉的大夫身上。这大夫五十上下年纪，黑中杂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两只眼睛细细长长，眯起来时更是成了一条线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他这窗户缺材少料到一定程度，无论你怎么努力的想往窗户里瞅，都瞅不到他半点心思。线下他的两只手指正看似虚虚的搭在姚曼青的脉搏上，不动声色，不置一词，直叫张李氏心惊肉跳。相信躺在床上的姚曼青也绝不轻松，完了完了， 张李氏的冷汗自背上层层滚落。落水事件惊动了姚之正，硬是从外头请来了大夫。请来了也就罢了，他居然全程在侧，害得他想跟着大夫暗通款曲都不成。万一大夫看出些端倪，正思忖间，大夫忽地轻咳一声，把手缩了回去。而后振一起身收拾边上的药箱。姚之正听到动静，向着这边看过来。张李氏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这大夫长得清瘦，背不宽，却足以挡住姚之正的视线。只此片刻功夫，姚曼青蓦地睁开眼睛，猛地抓住大夫的手腕。他几乎是拼尽全身的气力，指甲深深陷入大夫的腕中。那大夫吃痛，待要出声，忽地触及姚曼青的目光，吓得将声音咽了回去。他真是从未见过如此狠毒凌厉的目光，这目光透着血腥的杀气，不像是养尊处优的闺阁女子应当有的。只是片刻功夫，那目光又收了回去。姚曼青努了努嘴，以眼神示意枕边，枕下露出黄澄澄的一角。那大夫心中一动，装作俯身拿药箱，不动声色地将手从枕边带过。那东西入手沉甸甸的，冰凉，元宝形状。大夫的嘴边露出一丝微笑，给了姚曼青一个会意的眼神。姚曼青回之以一笑，又轻轻合上了双目，睫毛纤长，气息清浅，似乎一直就在睡着，还不曾醒来。公孙策请起茶杯饮茶，眼皮掀起，透过半开的门扇，正看到下人将大夫引出门去。他想了一想，再抬头时，换好衣裳的端木翠正一边拿着金帕擦着头发，一边步进门来。公孙策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夫离去的方向。 端木姑娘，给姚小姐瞧病的大夫刚走。 嗯，端木翠随口应着。公孙策知道他没明白。 你快些出去，向他打听打听。 打听什么？ 你问问姚小姐的情况，要用些什么药，晚间你过去看她时也好有个准备，好过两手空空。 哪里还要带东西过去啊？我可是她的救命恩人呢。 哼，既是做戏就做足些，总没坏处的。再说了，横竖现在也没事。 嗯，那倒是。端木翠想了想，将手中的金帕往公孙策桌上一扔，三步并作两步就出去了。出的门来，四下一看，右手边一个拎着药箱的老头已走出数十丈远。端木翠猜想他便是大夫，也喊他。 哎，大夫，停一停。 那老头吃了一惊，快速回头看了一眼，非但没停，脚下走得更急了。端木翠齐了。 喂，大夫！ 这一下走得越发快，近乎是小跑了。端木翠心下生疑，这大夫怎么跟做贼似的？于是一边喊一边追。 哎，大夫，你停一下，我有话问你。 怎么喊那大夫也不停，端木翠恼了，一瞥眼看到墙根处几块碎石子，想也不想，伸手拿过一块向那大夫的腿弯处就打过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